flexible friend. To everyone else, it must have looked so bizarre. I thought half the time I was a superstar. It caught up and now I've gone too far. Till you came for me. 12:08: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8月14日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Funkin' Low Liv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reathless， 是就是、啊、呼吸不畅，呼吸困难啊 ，breathless 窒息啊，其实就是，但是他这是什么意思？就我感觉他这歌是美的，他窒息了，嗯，已经在一种美的意境中窒息了 ，breathless。 不知道是为什么样的美景，还是为什么样的美好心情、啊？ 哎，我觉得是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天气的这个凉爽度啊，开始下来了。 自从立秋以后哈，虽然有那么几天还是相当热了，但是此时此刻在家里真的不需要开空调了。目前呢，在建外大街14号的温度呢，也是在24度哈，非常适宜的一种温度。 对， 大家一定在晚上呢会觉得睡觉更香了啊、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也想和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晚上直播帖呢，我们的红人到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 嗯， 所以真的有朋友瞄这个红人瞄很久了。 对。 就是一下子窜出来了， 你想这个数字16 16， 对呀、啊、 16 16，要顺，这就相当于再过2000再过这个200名以后18 18是一个道理哈，200多名以后， 两百多名就意味着在半年之后的事儿。 对，然后再过100多名19 19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好的数字，是吧？ 对，所以这位叫做九月的小勇气，他就是真的是有准备啊，就成功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啊、做的。让我红吧，时间都准备好了。 嗯， 确实在2分钟之前就已经抢位成功了哈。那今天晚上就火速让你上位，给你安排上了啊。今天晚上1616红， 太棒了， 属于你了。 好嘞， 而且你和叶谦今天的着装是相似的哈。 是吗？ 叶谦，红色的吗？ 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人家看见了呢。 不是，红人自带红色光环。 看看吧、啊，他今天是什么色系的红人啊？ 而叶谦呢，今天是很运动的造型哈、 嗯， 我没有出场，他还是跟大柱子、啊， 我跟你大阳伞照的， 大阳伞柄啊、一起合影留念啊，需要今天晚上大家来助力他，他毕竟是一个人的单张照片，能不能长到1米2？ 我干嘛？我窜个呢？ 是 他窜个呢？ 咱们的这个120的票房，我觉得可以用身高来形容 了。好，我能不能长 到今天晚上能窜到1米几哈？ 嗯， 就看大家的热情了。不过此时此刻这个涨势还是不错的哈，已经有28条的留言了。小伙伴们呢，真的是开开心心的哈，拿着小板凳啊，已经在第一时段入场了。 我当然希望每天都长到啊2米3级的巨人啊，姚明那样的。但是你1米8级也是很给撑面的哈。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能长过1米2 就 已经很棒了，就已经。 今天的沙发是大件 NIC、啊，昨天晚上他的发言量就非常多的，他说红人坚持到6161。 6161啊， 我必须必须非常理性的告诉你、不可能啊， 坚持不到吧， 这一路我们到底能够走到哪一天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会珍惜每一个在一起的夜晚，一路走下去吧。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 不怕碎。 带来一首很像是出发在路上啊、在整个大巴车上放上一首非常鼓舞士气的歌曲哈，就是我们要出发了，这一路呢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啊，这一程呢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一车上了，非常有缘，希望所有在场的朋友们给我点掌声。 你哎，你之前说的那些都让我感觉到了，就是大家一起在车厢里欢唱啊。 对，刚刚那首歌是不是有那种意境？ 然后忽然就感觉有一导游，然后特煞风景。这个导游，你说你张了半天，你最后是为了讨大家给你掌声，那你还不如让大家一起欢唱起来呢，对吧？ 我觉得给掌声是让每个人都提提气，你知道吗、嗯、这个点了你说本身就是大家一天了很劳累。 当然我不是说针对所有导游朋友，我只是针对那种就是 吆五喝六、 哎、煞风景的那种行为的导游们啊、 嗯。刚刚我是不太合格哈，但是我是听了这首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啊，他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嗯、啊，很像是大家一起上了一辆旅行大巴，而且这个大巴车呢不是普通的大巴车，它是那种你的这个上方啊不是一个封闭的，而是透明的大玻璃的。 嗯， 这个我去新西兰的时候真的坐过这种大巴。 对对，你可以看上面，哎呀， 对，蓝天、哎、白云、哦、啊，所有的雪山你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鸟屎，啪！ 我跟你讲啊，我这人生中坐过很多次大巴，我都会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就是因为没劲， 逛荡逛荡，人就容易有疲倦感。但唯独是那个大巴车看的那一处风景啊，我们是坐一个去个峡湾，完全一路上你就不想闭上眼睛啊，就只想。嗯、但是那个也很奇妙，它那个地带呢就没有任何的WiFi，、嗯、也没有任何的覆盖的信号， 吓的吧？ 就是你没有办法和外界任何的有联络，你只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景色当中。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我去那个纳木错的时候，那一路上我也是没有信号了，我也是没有什么 突然发现 别的盼头了。 对，你不需要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我去了哪里，我在干什么，而是这一切都是你专属的。 对， 而且你不管拥有多少词汇量，在那一刻都发现自己是没有办法形容 那 种。 确实那个天呀、啊，确实给你七彩的变了一次，就是你在内陆你是看不见。你真的是碧绿碧绿的天，你见过吗？没见过，我见着了。哎呦，我这个没法用语言形容。然后一会儿呢，又是就跟七彩祥云似的，被踩着那个红霞又过了一片光。然后一会儿呢，好蓝的又出现了。就是我这么一会儿，我经历了多少个纯纯的颜色的天，它就是纯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处美景哈、啊嗯，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别人的照片所体会到的，只有你自己亲身体验哈、啊。在那一刻，突然发现手机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吧？ 对对对， 你觉得哎，家里人也知道我很安全，我也知道他们很安全，此时此刻我就像是与世界隔绝，但是那的隔绝并不是孤单的隔绝， 其实也不是很安全。另外一方面我没睡着是因为我给吓的，你知道吗？ 就是路途很颠簸、啊、 那呦，那颠路途其实也就怎么说呢，也就北京到塘沽或者北京到天津那么个距离，但是你得那种路途你是得开六七个小时的，就是因为路不畅、 哦、 对路不畅、嗯、 可是我 你没有高速吗？ 可是有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了，我就很享受其中，我就用手机不停地拍不停地拍 啊那好啊， 反正虽然我也不给别人发，我自己留着挺好的， 可以拍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我非常喜欢就是新西兰的云，后来呢导游也跟我们讲，就是由于他的这个地理原因哈，他的这种经度纬度决定了他会有一种叫腰带云、那个云就是在那个天上和地上之间啊，就是平行的云，非常的美， 可好玩了。 所以就觉得哎，刚刚那首歌所给我营造就像是坐在一个旅行大巴上哈，所以呢 就唱起来 说的比较多哈、 嗯、 大家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 我去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Undress， 来一首稍微舒缓的歌曲，然后咱们待会儿再跳起来再唱起来啊。 好吧，简单的歌词，我去吧，唱出来你想要的了， 回去吧， 摸去吧，不摸去吧，那是一种应该他这是用一种酒的 哦，这个才星期二哈， 对， 就谈到了这种酒水啊， 对对对， 果盘儿， 嗯。 KTV 啊，这都是周末时光里哈可能会有的。另外，你大家发现哈，一到八月份、九月份，这个同学聚会的这样的，你没发现局会多了一些？ 嗯， 然后还有一些， 你可不是 吗？婚礼局也多了一些， 没那么热了。然后呢，金秋的季节里也有很多良辰，也有很多美景，也有很多吉日，那肯定是挑这些日子。你比如说，哎，这个。中秋前后啊，然后十一前后啊，这都是结婚的好日子呀。 好吧，希望大家在这个八月九月哈，真的是气温最为适宜的时候哈，做想做的事情。如果年假还没有休的话呢，可以安排一下啊。下周四五我就开始休年假了， 哎， 然后 你 也可以休了啊， 哎，恭喜， 我们就可以这个以录播的方式和大家呢，重温一些暖文章啊，还有一些歌曲。 红人先放一放。 对，红人呢，还有一些晚上大家为了长个儿哈，为了男左女右的评论长个儿， 对， 而加油助威很辛苦的朋友呢，也可以休息一下了。看到了这位叫做熏 water。B 的朋友他说很久没有听男左女右了， 嗯， 哎，我发现哎，还是司机师傅品味高哎，我是在出租车上 啊 听到了司机师傅在听九七四，在听我们的男左女右呢， 当然，而且都一定老司机， 谢谢老司机，谢谢老听友，我们始终等你，爱我们，等你们回来。所以带来这首陈奕迅翻唱的请等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和你在一起，有暖文章还有冷笑话， 转个身就回来。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4号星期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1616红， 1616红， 九月的小勇气。 嗯，九月勇气真是爆棚啊！还没到九月呢，你就已经得到1616红了。 我们稍后呢会去你家里做客， 对， 我呢也透过这张黑白照片， 他喜欢的是一个电影演员，应该是， 对，她是一个女孩子， 对， 这个我一会儿放大看一下哈， 是， 乍一看有点看不清。哎呀，今天晚上的红人有点美呢， 就咱家红人就没有不漂亮过呀，对吧？ 哎呀，今天这个美的 都是年轻亮丽， 相当相当， 年轻首先亮丽，第二第三呢还有自己的主见跟个性啊，要不然也不会顺着那个爱得更久点听到男左女右。 好好啊，说得好，说得妙。哎呀，我真的，我刚才在看她美的时候，我真的没注意她的出生年月日 啊。那你， 但是当我注意到的时候，你说怎么办呢？ 90后啊，对不对？是吧？ 又是一个天蝎女。 是啊， 我不是说这个月份出生的女孩就长得很漂亮，是她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你觉不觉得？ 对，每个月份出生的女孩都有她独特的气质， 求生欲很强嘛，就是她有一种味道在其中哈。不信你们去看一下， 各个不同的位置， 九月的小勇气在7月6号她发的那张照片，眼睛里有故事，嘴角里有故事啊，就连耳朵都能有一段故事啊。总之，今天晚上的红人，谢谢你。 是，谢谢。 哎，我刚才就看得很像张若昀，但是我就不敢确定哈。结果九月的小勇气就给我发来了， 是一电影演员是吧？ 对，电视剧啊， 电视剧演员， 看上去就是很有味道的哈。刚才我看就有点像，但是我不敢确认，因为我的眼神没足够好。OK。此时此刻22:37， 是 你 简短的笑话啊，你姐姐的，韩美的啊公子。也就是你小侄儿，夜来香。那天呀，老师啊，就是问小朋友们一个问题，是说小朋友们，大家想一想，有一样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上都叫你早起，它是什么呀？小夜来香马上站起来举手，老师老师，鸡毛掸子。 后来我就直接又找你姐韩美去了。你到底是你还是我弟啊？也许你们让给叶来香满脑子早上就是漂亮的羽毛啊，就叫她早起啊，这种居然是鸡毛掸子呢？怎么去回答出这样的问题来呢？啊，老师家访了，嗯，老师家访了，啊，后来据说他们俩都不承认啊，你姐也不承认。 你姐， 我弟也不承认，家里没就没鸡毛掸子，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2:41啊，那一家子的事儿呢，先放一放啊。家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啊独特的啊奇葩的事情哈，尤其韩美家奇葩 plus。 你姐家呗。 OK， 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啊，有很多朋友就等着听完这个睡觉呢啊，觉得这个特别的催眠啊。所以我也希望你辛苦一天了啊，如果能够在我的暖文章当中哈，啊，听着听着就安然睡眠，安然的入睡，我也会很开心的。来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最难的不是如何抵达，而是出发》。朋友姐姐从小胆子就比较小，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喜欢的事情从来不敢主动去争取，以至于错过了很多机会。她的家乡在黑龙江，离俄罗斯特别近，他从小就特别喜欢俄罗斯，所以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俄语专业，一心想去俄罗斯的孔子学院当老师，但是他连考试都没有参加就放弃了，因为他怕自己不行。毕业后他遵从家人的意愿考起了公务员，收入稳定，日子安稳，但是总觉得少那么点刺激，也少那么点激情。这种日子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他强迫自己安于平淡，却渐渐把真正自己弄丢了。而他的同桌，那个跟他一样想去孔子学院的女孩，现在已经入职了，看人家发的朋友圈笑得那么灿烂，他心里就像有一汪海洋不停地荡漾。朋友的姐姐时常在想，如果当初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那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呢？但是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有时候我们一旦输给了自己的胆怯，就会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程。究竟是时间残忍，还是我们自己残忍呢？我们太怕失败了，所以不敢尝试，从而失去了人生无数的可能性。其实最难的不是如何抵达，而是出发。朋友是一名青年作家、小说家，现在大四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发表了上千万字，提前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很怕，万一这条路行不通，又耽误了学业，以后怎么办呢？而且一旦成为签约作家，每天要更新10000字，10000字真的太多了，自己做不到怎么办？但倔强和热爱没有给他犹豫的余地，索性一条路走到底，课要好好上，写作也不能落下，合理分配时间，两者都要兼顾。他是贪心的，也无疑是成功的。只要自己的能力配得上野心，无论怎样成功都不过分。现在对他来说，10000字一点儿都不多，而且依自己现在的能力，20000字都可以。原来不逼自己一把，真的不知道潜力有多大。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只要你能说服自己，肯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远方的路就会在你的脚下无限的延伸，而你的勇气 再加上后期的勤奋和努力，迟早会抵达目的地。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坦然，那就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竭尽全力，而无论结果怎样，都值得庆幸和欢喜，因为尽力了就无憾了，无憾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能力，我们只是缺乏勇气。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只是输给了自己的胆怯。就像作家莫顿·亨特所说的，我曾屡次发现，每当我感到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时，只要记起很久以前我在那座小悬崖上所学到的经验，我便能应付一切。我提醒自己，不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小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直到抵达我所要到的地方。这时，我便可以惊奇而自豪地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是多么漫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要盲目地把困难放大，把自己缩小，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前途的坎坷，而是自信的丧失。从你迈出的第一步开始，路就已经在你的脚下无限的延伸了。所以请一定要自信一点，再自信一点。当你出发了，最难的就已经过去了。 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自朴树的这一首《平凡之路》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它，所以今天晚上呢也特别在暖文章之后呢和大家有分享喽。 哎，别管前面什么路啊，就是崎岖的或者平凡的，反正你得出发呀，你不出发的话就原地踏步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是吧？ 对，而且呢不要老灭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哈，扬别人的威风啊，灭自己的锐气，还是应该相信自己哈，去尝试一下，即便失败了，你的人生里关于遗憾这件事情就少了很多了。 对， 对吧？ 你左右，比如说你小时候，你伸头也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你怎么也要去参加考试的，对吗？所以你以后的人生路，你就当做是考试就行了。你这是必须自己去选的一种考试，或及格或不及格，但是你一定要去考，你就当自己是必须去考就行了。那、特别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到了自主的那种生命段落的时候，他可考可不考了，知道吧？他就选择不考了，他就选择原地了，是很多朋友这个 就怂了， 对，安逸 的 这个原因。 对，有一句非常朴实的话，就是认怂了。 其实你把每一次想要的都当做自己必考必经的，那你就想必须去就行了，然后你就可以踏出那一步。 对，不会盲目的自大，但是呢也不能让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哈，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呢一下子灭掉了。其实这文中有第一个例子，我觉得举得很恰当。有很多人他明明是内心有这样的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人生的抱负的，但就是因为家里也给自己安排了人生的一条稳定的路， 对， 对吧？他一权衡利弊之后呢，觉得那个风险太大了， 是， 所以人生真的是祸福自成。 这边就温水煮蛤蟆了啊，你就开始慢慢温温吞吞的， 对， 一直就沉溺在此。 如果说你的每一种选择之后你都能够真的心平气和的接受啊，无论以后再发生什么你都不会羡慕也不会后悔的话，那当然无可厚非了。但就怕是当你在这样别人安排的路走了很久以后，平淡下来以后，回过头你看到别人选择你当年那条路走得那么的精彩，你会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遗憾。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广播当中能够对年轻的人说这些话哈，也是让你们真的坚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想走的路啊。 这个不一定都是劝大家必须跑出去啊，就是必须等于飘出去之类。那其实你原地我要干一番事业，那也是你要踏出去一步路，对吧？一样的事情。 本身我就人生就想当一个相夫教子的一个贤妻良母， 那你必须 对吧？ 把它做到精致。 对，那我就老老实实的啊，在生活的分配方面啊，工作上要占用我多长时间，家庭占用我多长时间。其实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了解之后哈、做出的一个选择。 对， 千万不要动摇啊！无论哪一种选择，只要是你真正想要的，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受台风摩羯减弱后的残余外围云系影响，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还有降雨天气，开车出行要了解天气状况，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提醒广大市民避免山区出行。另外，明天午后天气比较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23:03: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4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一转身窜到了2.07米， 是我今天真的是，我刚才刚说的， 我做了什么？ 哪天？ 我今天这么美吗？ 对，我们当然都希望每天都看见是一个。 我今天到底是什么？ 2-3米的巨人嘛，都希望看见自己的聊天量是一个姚明的那种高度， 就是、比这个太阳伞要高，对吗？ 是啊，比太阳伞绝对要高。 这个直播间有一把伞， 你没见过那些篮球运动员那个废布料那一身衣服， 对，充分证明了今天晚上叶谦的这个单独照哈，还有我们的红人九月的小勇气非常给力。九月的小勇气，她是一位天蝎女，真的是非常有味道哈。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去她家里做客。 嗯， 我估计他应该是单身啊，我估计啊，我只是估计啊。 那你不能说， 我估计嘛，我估计都不行啊。 能说11月的全是单身吧，对吧？ 哎呀， 怎么啦？ 当我发到8月9号人家照片的时候， 你瞧， 哎，当模特 啊，他是当那个新娘装束的模特。 我刚看他穿这个新娘衣，我还说哟，我怎么直觉不准了？他说好吧，我的新娘装初体验竟然给了某工作室当模特。 啊，自己还没有真正嫁， 还没有结婚， 自己没有真正披上婚衣婚纱。是，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56位人士，这还挺不天蝎的。他最新关注的是黄觉啊，一位。这个下面写的是摄影艺术家， 嗯， 舞蹈艺术家， 嗯，那是另外一个黄觉， 对，是音乐人。来，我们看一下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豆浆 小妞，这应该是他的一位朋友哈。 对， 好了，目前呢，在这位漂亮的九月的小勇气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开始和现在啊。至于其他的内容呢，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 是啊， 哎， 嘿，你这个直接打断人家介绍人家的容颜相貌不好吗？我们接着说啊，今天的红人哈，93年的一个小红人，可以说是年轻靓丽。然后为什么韩立要让你们都去他家看一看呢？因为每一次我们选着年轻靓丽的或者是帅气俊朗的红人的话，韩立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大肆吹扬， 我的听众好漂亮啊、 哎、大肆包养一番，然后让大家去那个红人家里去看一下。 看看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drove past the Texaco with an empty tank and no loose change. Just swore we'd make it home. It's a little fuzzy 'cause I was caught up in your eyes, your touch, the rush. When you showed up late on New Year's Eve and you tried to hold my hand, you told me that you'd met someone and I said I understand. Sorry not to fall apart with a midnight broken heart, so I cried. But that was the last time, 'cause I don't think about you and me, what we used to be, every memory anymore. Forgot about what we went through, 'cause I'm bulletproof. Oh, what did you think I do? No, I don't think about you, you, you, you. The place where I first saw your face and you brought me a dream. Think about you， 来自 Lady Antebellum 南方女士啊、嗯，一首疾风快雨啊，疾风暴雨的这种歌曲，叮叮咚，叮叮咚就完了啊，而且还很短。 数着呢，这张专辑应该差不多都播完了吧？ 其实这张专辑里边有很出色的歌曲，我已经播两遍了。 对，难得一张专辑里哈，会每首歌都很耐听啊，都不错。我看这个评论量哈、啊，我真的有点膨胀了 啊！是啊， 怎么回事儿？ 其实我也是很高兴能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咱们的聊天区域里边。 我以为你说我很高兴大家都看到我一个人照的时候，大家这么欢迎。 没有没有，这个如果说这个功德如果这么高的话，我都不敢当。我是由衷的啊，想跟你们说一件事儿。这是靠谱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说你们在聊天的这个互动中，它能直接影响到你们的身心健康跟那个寿命，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没有调查过那个他们有这个专业人士哈、啊，用了多少就是用了10万人这个人口，然后做调查，然后过了7年以后，他们再去评判这10万人还有多少人还活着，还有多少人怎么怎么样了，得了什么病，然后他们得到的我前面不说了啊，什么就是肥胖啊并不占主要的啊，然后那个胖瘦并不占主要，然后这个运动呢是大家人所皆知的，就是应该运动啊，这个也，但它不占主要，它也不占主要，你可以不动，也可以这么说啊，你可以用另外的，比如说瑜伽或者另外一种修身养性，最重要的重中之重是你的沟通量，就是你跟所有的朋友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嗯、啊，咱简言之就是想长寿多唠嗑，多跟熟的不熟的人唠闲嗑、 就是、 他就是说你是不是跟你给你倒一杯咖啡的侍者 在你门前遛狗的女士啊，就是你熟或不熟的邻居，这是你每天的社会融合度。就是像我们今天在这儿聊天，在这个你的微博下，所有的听众们在一起，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就是你的社会融合度这么聊起来，聊得开心不开心，这其实是决定了后来大家发现的这个人还屹立不倒，还能长寿，还能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人不是天生就是一个会聊天的人，或者说语言表达能力很强的人， 对， 都是在与人不断的这样的聊天当中啊，一点点的培养了自己这种沟通的能力。 嗯， 而我觉得一个人的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是， 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它真的无形中在各行各业里决定了你的角色。 这个很好理解，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闷闷的，一天到晚不吭不哈的，你都担心他的。你都担心他的状态，首先就是说家长呢会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健康状态，就是你觉得这个不对，你对要多跟人沟通，要多跟人家就是出游或者去玩这些。 对，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吧，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男生朋友哈，他们宿舍有一个男孩就不爱说话， 是 啊，经常就是坐在自己的上铺背对着大家， 嗯， 然后我呢就很欠嘛，啊，就是好奇他为什么不爱说话啊，就我们这种爱说话的人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不爱说话， 嗯， 然后就不断的启动这种激活模式。 我不会说中文。 我就有事没事的问他，然后他还是就是很这个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回答哈， 嗯， 因为人确实你不经常做这件事情之后你是不自信的。 是啊， 就比如你 我 不想常乱落的表达。 我跟你说过吗，我16、17岁到20岁之间这几年我也很痛苦， 嗯， 我也很痛苦，我不会跟人交流，就是说我交流障碍了，然后或者是跟人说着说着话我眼睛也不敢就是直视人太久，就是老感觉直视人太久是一种侵犯，是一种冒犯。后来别人后来矫正了我很久，说这是一种礼貌，你应该大胆的去沟通，大胆的去交流才行。就是说你如果不敢直视别人，然后跟人说话也不左顾右盼的，这种一是不礼貌，二是影响了你直接以后的各种，就是在你的职场中啊，在你的这个学习啊生活中，就直接影响你这个人的健康。现在看来是对的，如果我一直那样不会左右自己跟人沟通的话，我现在不可能，首先不可能坐在这儿，二呢我不可能认识韩丽啊，三我不可能认识我现在周围这些朋友，我不可能做这种职业，都不可能。然后板了很久才板回来。 你是从男的聊天对象开始， 就是十几岁， 女的聊天对象开始， 都不行，都不行。 一起聊， 对，有的时候一起聊也不敢看人，人老觉得我是你心里有愧还是小骗子啊，是怎么着？就是这种状态，给人家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那就是什么呀？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说 我 十几岁的时候是孩子，就是正在那种就是有闷头小子嘛。那时候我就被这种闷头小子这个名分就给扣上了，然后就是不爱说话了。 我跟你截然不同。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 真的不 是，你 是 在现实生活中和这个职场中都是话特别多，所以你一定长寿。 不， 长了一副长寿的嘴。 不，我说的是从小到大啊，这个表达方面哈，真的是被鼓励、被肯定啊，越来越多以后，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就是一个需要，比如说老师朗诵课文，全班没人理的时候，肯定把我提了出来。 是， 没关系。 所以 我的使命感 真的想健康想长寿多唠嗑，多跟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唠闲嗑，但是要有礼貌，要有这种礼仪分寸啊，就是掌握好自己的沟通能力是 别话密啊， 最好的最高兴的。 另外就是在群里啊，没有语音的时候也要文字表达， 是 参与，要参与 加到你口中。难道你不再稀罕这平凡的举动，看着你努力的挤出笑容，好像你只爱他会陪你过冬。你是否忘了最初一个人那种心动，

明天还有降雨天气，开车出行要了解天气状况，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提醒广大市民避免山区出行。另外，明天午后天气比较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今天的子时阶段了。跟我还在这个微博上，还有在微信里，甚至是还在聊天的朋友，也特别知趣，也特别知道这个时候段要导入无线电静默模式。为什么呢？就是谦儿的无线电静默模式，就是因为他要开场了，所以咱先别跟他聊啊。好，男左女右，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开始了。工作男左叶谦和嘉宾，今天的嘉宾啊，为什么能带出2米多高的聊天量来？是因为今天的嘉宾非常的年轻靓丽。哎，这个不是我单人照的功劳，你别想，别往我身上想，一定是红人，一定是红人，就是、 长到2.41米了， 对，2.41米，一定是今天的红人。 你让昨天晚上1.73米的红人怎么想？ 这个我只能 我不美吗？ 我只能 袜子包卷， 我只能坦言 我不美吗？ 没有对比，或者是没有捧场那么热度，就是就没有伤害嘛。所以你要比较的话，那今天确实是 我觉得还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以及大家在周二的这种状态比昨天要好一些， 对， 好吗？ 那其实昨天也不矮啊，昨天那个也是 你 对 哈， 因为不矮、啊， 今天窜的有点高哈，23:34.09，我就说一声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呢已经是报了好几遍自己名字了哈、 嗯， 整个一晚上报了好多好多次了，我就不说了啊。 他是 反正明天晚上我还在这儿， 对， 好吧。照片上虽然没有我，但是是我给他拍的。 哎，其实选一个红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沟通畅快度哈、啊。直接影响到大家高兴的频率。 今天晚上是一位天蝎女， 嗯， 她不可能不是有备而来的 哦， 所以她真的亮相的时间点非常好。每次我都是在这儿苦苦哀求，所以她今天就顺势出来啊， 真是好， 把局面就弄得非常的流畅 啊。加上还你把这个1616红选出来以后，还不但是好的数字啊，还是喊了一声：“今天我的红人真漂亮。”给你们都喊了。那可不是吗？ 感觉好像突然间一下子被闷棍给打下去了一样。 嗯， 不但确实哈，你别管什么美颜滤镜，那你也可以用嘛，对不对？

Poll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olly， 来自 Karen Ann。 Karen Ann 的歌永远都是那么的轻巧，然后有韵味，所以法国小女子唱的歌曲确实不一样。这首歌叫 Polly， 一个人的名字 Polly。 和之前的蔡健雅的空白格哈，两个人还是很有这种有 点默契感， 对、彼此的一种对话哈，隔空对话的感觉。 因为制作小女生的歌曲，或者是制作一些清纯女性的歌曲的时候，就是掌握了她们的这个特性的时候，制作人会选用很多那种就是编曲配器是非常的就是贴近她的气质的，然后并不需要特别多的乐器，但是一定要贴近她的气质才行。 嗯，今天晚上的互动之火爆哈，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都以为沉默来了哈。此刻呢，已经到了2.72米啊，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红人哈，九月的小勇气还说，我刚刚有一点事情，刚刚回来，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呢。没有，在你暂时离场的瞬间哈，哎呀，一大波老听友上来了， 是 窜上来了啊。就是对于今天晚上的这个局面呢，也是深表我必须要参与啊！没有我的存在，岂是这个长势良好的这个局面呢？必须要出来哈！ 为这个聊天无名山再多加一尺，多加一寸。 九月的小勇气，他也说，令你的眼力还是不错的哈，看出了他 没有结婚， 对对对， 没有真正披上婚纱。 但是我冒昧的哈猜一句哈。我就是从照片啊，从你的这个，其实真的 你在写的时候，你在留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可能没觉察出什么，但是呢哈，这看的人啊有各种角度， 是啊， 我觉得你有喜欢的人。 是吗？你这都能看出来？ 那当然。 那我觉得他这眼神乍一看上去有一个萧亚轩的那种感觉，就是当年那个萧亚轩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那个， 你是说萧亚轩搞对象时的状态，还是 没有？我这我都看不出来，那倒是看不出来。还有一个唱那个唱就是很活泼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 蔡依林？ 不是那个 王心凌， 也是叫什么轩，也叫什么轩，就是喜双鱼座的那个 啊，安以轩。那是很久以前的了。 不是，怎么越靠越远了？你这越说越远。 那你就给我的手在晃悠晃悠， 看什么什么， 很活泼， 屁股扭扭。 徐，你那个太久了。你说的是不是我是女生那个？ 不是，那个叫 徐若瑄。你说的是唱歌的徐若瑄吗？ 对，徐若瑄、也有那么一个，也有那么一个。 哎，别说是你喜欢类型，因为你喜欢温碧霞嘛，哈、然后、其实徐若瑄跟温碧霞还是有一种 这来回来去，怎么是乱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感觉？ 是这些人吧？ 啊，是。 我跟你讲啊，亲爱的90后、00后的年轻的朋友们，你知道吗？ 徐若瑄 就是两个已经加起来快90岁的人啊。 对。 他们聊天的时候，在半夜11:45聊天的时候，如果说他们想起的人能够立刻能说出来，很不容易了。我跟你讲， 那是真是 就是脑力哈，就别说那个，我不是夸自己哈，我觉得我已经相对来说好很多，但是比早年间的我还是差很多。我就借着今天九月的小勇气哈，他的头像张若昀说一件事情，这一周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又有一些大家喜欢的明星，他和自己的另一半分手了。然后就很多人说、张若昀挺住，当时哈，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他说，那个女孩叫什么了？就他女朋友叫什么了？他女朋友叫什么了？ 死活想不起来了， 就简直了！大家伙儿那会儿，我当时那一刻，哇，也突然间怔住了。我说，就是演《甄嬛传》里的那个很讨厌的那个女生嘛，这叫什么了？ 也叫什么昀吧？也叫什么昀吧？ 哎呦，我就大家伙儿就想的你死我活的， 是， 就所以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你的脑子反应非常快，为什么我们说男左女右还能走多久，好难好难，这也取决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反应力啊。你说刚才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女歌手当中，如果你说我半天也想不出来，她也想不出来，你说场面像不像两个老年患者在这里 海默症了都， 对吧？你们听着也闹心，你会说哇，就那个人他还忘了，但真的要承认，就是有时候你的大脑真的会没有年轻的时候反应快了。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 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岁月神偷。我们听友林怡玉哈，他说可是刚才叶谦明明说扭扭扭扭、 啊、屁股扭扭， 那不是范晓萱吗？ 对，范晓萱。 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说的是范晓萱还是徐若瑄啊？范晓萱范晓萱，他都已经不知道答案到底是哪个女子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能想起那个女歌手了就已经不错了哈，因为我不听，不是我对于一个我不太听这方面的，但是我有那印象，所以今天我一看今天咱们家红人这个眼眉，我就想起曾经唱那个屁股扭扭那个女孩是 健康， 对对对，嗯。 同时呢，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这个九月的小勇气，他的这个头像张若昀的女友是唐艺昕，唐艺昕呢是在《甄嬛传》里演齐贵人的 啊， 就是他出场不是戏份很多，但是演得非常棒啊，也让人恨之入骨。然后 这 你没看吗？ 现实生活中呢？ 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追一部戏哈，我没有追，然后我就一直想等这部戏结束以后我再追，然后我那天就在想，如果是一部轻功戏和一部谍战剧之间，我会选择哪一部？我肯定先看谍战剧，所以我最近还在追，可能大家都已经看过的一部谍战剧哈。但是我因为没有看嘛，它是一部在电视上演的连续剧。 嗯， 我最近呢有时间，反正所有的谍战剧我都爱看。 谍战剧、 就是不管拍成什么样子，我都能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所以九月的小勇气，他之所以喜欢张若昀，应该也是看了麻雀。 他更有、啊。这个刺激悬疑，所以你更喜欢这方面对吧？但是你那个对宫斗来说不是很在意，因为你不太有宫斗生活。 但是这部戏最近可能也是真的很火哈、啊、就大家基本上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转，也会看吧，因为我觉得好的作品嘛还是感受一下了，但是目前还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嘛，因为追剧它需要花时间的，对吧？ 对， 如果你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追剧上，你就会发现你其他的事儿少做了很多， 是， 对吧？ 好，最新消息哈、啊，啃萝卜的兔子告诉都突破3米了，看看 哎呦喂，今天晚上吃了助长剂啊？ 你我哦没有呢，马上突破，当 那分分钟的， 对， 好吧，真的希望这样的盛世哈、啊，这样的就是大个子的夜晚。嗯，会越来越多，但是也不敢强求。 3米罕见巨人，好，来自 世事难料， 是来自杰克强生， 人情冷暖， 对， 啊， 杰克强生， 世态炎凉， 你瞧给他美的。 不不不， 今天的红人1616红，那些绝对功不可没，因为你说对了，今天亮丽红人他招揽的这个聊天量确实是很可观的。 你不能这样说，那明天晚上怎么办？明天晚上你给不给自己留后路？ 确实我们选红人并不看、就是、 看脸， 并不先去 真的没看脸 脸嘛，对吗？ 对，我就是看大家的热情， 这个只能是哎，按我说的那个，你有更好的社会融合度，那你就比 对 只有一张漂亮脸蛋的红人更给劲。 就是你有热情，先告诉大家我想当红人。 嗯， 而且有朋友说明天也不错啊，明天是16、17啊，16、17也很顺呢、啊，对吧？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得势的话，没事儿，还有明天呢。 好。 And every time you look around, well, it all just seems to change. The mark was left, man, it's never the same. Next time that you shoot, make sure that you aim.Open windows with passing cars. A brand new night with the same old stars. Losing hope is easy when your only friend is gone. And every time you look around, well, it all just seems to change.Of the pie, make a fool of his system, make a fool of his mind, give him bottles of lies, and maybe he'll find his place in heaven, 'cause he might just die.Hope is easy when your only friend is gone, and every time you look around, well, it all just seems to change. But hanging on is easy when you've got a friend to call, when nothing's making sense at all.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s afraid of change. Losing hope. 来自杰克·强生。 聊着聊着，听着听着，时间就到了今晚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嗯， 23:55了。既然你想起了范晓萱，我就用她的一首《同步》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自己，不能感谢自己。 涨到了3.15米。 感谢自己今天选出的啊，咱们选出的1616红人啊，和所有的听众们跟他的这么热烈的聊天。聊到了3.15、3.17米啊！ 我们天蝎女那真的是靠谱啊， 那！ 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的， 那错不了，嗯， 对吧？ 对， 有精力哈， 没 哈， 那错不了，对，就也就是特别我们的最好的助手嘛，是吧？ 九月的小勇气，谢谢你，也谢谢所有为了男足女足今天晚上哈这个非常开心的夜晚而做出贡献的听友。不管你发言不发言，不管你留言不留言，在我们心中只要你记得就好。明天晚上10点继续 NJNY 吧，晚安。朋友